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 登别墅撑得起，富丽堂皇啊，欢财生辉。可是戏 朋友们， 解放后大土豪军分天地，爱困耽误了农时，咱社员贫上越激动，沸腾的身孩子狂朝奔。你看他拿起了毛笔给凤阳巨物，用一年的时间秘密实施包产到户，如有错一切罪责归我个人。一个个抢着签名，你按手印，我也按。一腔热血铸就檄文。 枪设计是赵学义，伴奏韩宝丽、王丽阳、韩晴、韩旭、刘玉喜，大家掌声欢迎。 想完你也懂得，别看你幼小的树苗，人民的爱护，大地的依托，我们青年才省得了创业的艰难，道路的曲折，革命先辈。 俺要努力开拓，深化改革，时时即将崭新，枝叶参天，云下沉。同学们更有完美的人格，看他们激情潮涌，心头热。 陈倩含蓄，下面我们有请牡丹奖金奖天津文艺新星获得者王哲为大家做精彩的演唱。 本心说着话，取下电话桌上放，裴先生。地日行八万里，问身是一。